1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是受到弱气压场的影响，扩散条件转差，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70到13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35%， 最高气温八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近期各区纷纷组织了高三的第一次大考期中考试。期中考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考生可以此检验过去，分析问题，调整计划，还可以根据成绩排名初步定位高校和专业志愿。对于明年的综合评价考试，这次考试的指导意义有多大？目前阶段该如何定位院校，做好准备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块说的是期中考后如何准备综合评价。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和大家一块来交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给我们留言，关于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和嘉宾呢进行互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观看我们本次的视频直播。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2019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834万人，创新创业教育将融入人才培养体系；3+2中高职衔接项目扩容，中职毕业生可直接获得进修学习的机会；调查显示80%父母包办孩子个人事务，专家建议需多措并举缓解家庭焦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教育部28号发布数据显示，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834万人。教育部副部长林慧卿表示，尽管就业创业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对高校毕业生需求总体稳定，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各地各高校要抓住关键环节，全力做好2019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继续以更切实的举措开发双创新动能，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宣传落实好创业及培训补贴、保留学籍等扶持政策，加大场地、资金、指导、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力度。 2019年三加二中高职衔接项目启动申报，市教委将会同市人力社保局组织专家评审组，对申报项目开展全面的材料评审和专业论证，之后公布2019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新增项目名单。所谓的中高职三加二模式，即学生完成三年中职教育之后，再接受两年高职教育，毕业之后取得相应的中高职教育学历证书及相关的职业等级资格证书。通过这一模式，中职毕业生可以不用通过单考单招、自考或成考，就得到进一步进修学习的机会。北京市初中综合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展示交流会日前召开，市教委精选了300多件优秀作品进行集中展示。据了解，今年3月，市教委在全市范围进行初中综合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征集，各区教委积极响应，组织报送了广大学生通过参与实践活动所形成的调研报告、任务单、手抄报等优秀成果近3000份。据统计，全市2015年启动初中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后，参与活动学生总人次超过480万，完成团体活动任务超过350万个，学生自主活动任务完成近100万次。目前，延庆全区42所中小学校全部实行了课后服务，周一到周五每天2小时。课后服务内容包括组织学生开展劳动实践、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组织艺术节、文化节等展演活动，组织观影、观赛、观演等活动，以及开展课余体育锻炼活动。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完成家庭作业，不仅可以为家长减轻负担，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课外知识、培养兴趣爱好、丰富课后生活的渠道。此外，区教委制定了严格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课后服务应急预案和考勤监管交接班制度，保证在课后服务工作当中，每名在校生都有老师负责。戏剧东城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季线下活动校园行第一站28号来到东四9条小学，儿童剧《回家的希望》主创团队为100余名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戏剧课和安全教育课，用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孩子们时刻警惕身边的危险，提高自我防范能力。据了解，2007年起，东城开始打造戏剧东城品牌，经过11年的细心培育，形成了有全国影响力的戏剧品牌，并形成了各环节均拥有一流资源的戏剧生态链条，包括戏剧开讲、戏剧进校园、进校社区、一帮一结对子等社区的戏剧公益活动。生活当中，有的父母习惯为孩子打理一切，大到选择学校和专业，小到准备学习用品，他们认为孩子只管学习就好，其他都不重要。日前一项调查显示，80%受访者直言包办孩子个人事务的父母多，过半数的受访者有被父母包办个人事务的经历。受访者认为生活小事和婚姻是父母最爱替孩子包办的方面。对此，专家建议缓和目前家庭教育中的紧张气氛，宏观层面上需要教育体系的改革，减轻孩子负担，要实行新的中高考制度。然而，与青少年发展有关的部门要进行科学指导，缓解家长焦虑。微观层面上，家长要进行自我学习，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在重要的这个高三的第一次考试期中考试之后，我们将如何定位准备综合评价考试。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近期各区纷纷组织了高三的第一次大考期中考试，期中考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考生可以此检验过去，分析问题，调整计划，还可以根据成绩排名初步定位高校和专业志愿。对于明年的综合评价考试，这次考试的指导意义有多大？目前阶段该如何定位院校，做好准备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做视频直播，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可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实况。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李思辰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我们请到院长梅金锁。梅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那么今天呢，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高三考生呢要密切关注的考试啊，在这个 统一高考之前还有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是吧？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综合评价。嗯，那么先请梅院长也给我们说说，期中考试考完了，各区呢都已经这个过去了。那么分析问题、调整计划，您觉得在期中考试之后，我们的孩子如何来根据自己的这个成绩来定位高校以及以后的专业志愿？这个期中考试的这个作用有多大？ 那我认为啊，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孩子们的期中考试，它实际上是阶段性的检验，对他以这个已经学过的这个知识，进行查漏补缺。 嗯， 对他这个期末考试呢，是一个准备，然后检查这个学生在哪些方面还有一些知识点的盲区和不足。 嗯， 那这样呢，仅仅凭这个期中考试还不足以能够让学生进行院校的定位和专业的定位。 嗯。还需要后面的，比如说期末，然后呢几轮的复习， 对， 到最后。但是从期中考试之后，如果像您说查缺补漏做得好的话，有可能成绩会一路上去。 对，可以增加学生们的这个自信心。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块来说说如何准备这个综合评价。可能很多的高三家长呢，现在脑海当中哈、比较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是不是先要提前准备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可能很多家长印象深刻哈。那么关于综合评价，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知道多少。那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是怎样的一种模式。 好，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首先应该家长们应该了解现在孩子们上大学都有哪些路径啊。 嗯， 首先来说这个进入一所重点大学，它有保送、自主招生、统招和综合评价，包括文体特长生以及定向生艺术类的招生、贫困专项等等。但是呢，对于更多的考生来说，那么综合评价和自主招生以及统考是面向大部分人群的。 嗯 啊，综合评价呢，它跟这个自主招生是有相似之处。 嗯， 无论是对于这个中学、大学学生以及这个家庭，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啊，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那么它也是我们大学今后提高它的这个办学自主权啊，并且提高它的办学的活力，以及提高一个大学对于社会人才的这个供给能力，这个供给能力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嗯 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必须要说明的是，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呢，它都是我们国家高校选拔人才统招的一个补充。 嗯，好，那么刚才呢，说了不同的路径，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高考，其实是面向更多考生的三大路径。那么考生呢，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综合评价或自主招生。那么综合评价和自主招生之间这两种方式，它又有什么样的相同点，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要在高考之前你要准备的，准备好了，如果赢得了面试的机会，你可能在高考之后才有机会进入到学校参加面试。 对，是这样。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它都是对于学生考入大学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啊，这一点是大家是有共识的。那么他们提交的这个材料，在初审阶段提交的材料呢，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总结一共有八种材料，这是相似的地方。那么不同点在于哪里呢？它的招生计划有一些不同。比如说自主招生，它这个原则上定的是当年这个学校招生计划的5%作为他的一个参考的招生计划的数字。 每所学校都是5%的 啊？对，原则上是这样定的，原则上是这样定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自主招生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比较受欢迎。 嗯， 无论是这个高校还是中学以及学生，都比较乐见这种通过多元的评价体系来选拔人才这种方式。 嗯， 所以说呢，这也难免有些学校呢，他这个在考虑到是否这个超计划招生， 扩大这个比例， 学 生想通过这样的优惠政策，比如说降分啊、优惠啊、录取，那么学校呢希望通过自主招生呢更全面的去考量一个学生的能力。 对，但是综合评价的招生计划呢，没有明确的说按照多少来进行定这个招生计划，只是根据学校的这个需求和办学的条件，来直接拿出一个数字来，在这个就是 当年他招生计划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来确定一个招生的人数。嗯，那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完全是院校根据自己专业建设的情况来决定的。对，那也就是说每一年这个数字的波动都会是无规律可循的是吧？应该说 综合评价它实行这种方式时间不是很长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这个把自主权交给学校来通过这种方式来考量这个学校它的办学的需求以及它这个毕业生对人才的这个选拔方面的一些诉求啊，我认为这个招生计划无规律可循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毕竟它是统招统考的一种补充。 一种补充的方式。那么还有就是大部分的一些招生计划呢都体现在这个自主招生和这个统考统招这方面了。嗯，所以说呢关于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呢除了我们准备的材料可能是差不多以外有八种材料是一样的是吗？那么招生计划可能设置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嗯， 比如说啊这个综合评价和自主招生它都需要提供学生的综合这个申请表，还有身份证的复印件，以及学业水平的测试成绩，和这个高中各个学期的这个成绩单，另外呢就是这个学生自己的照片和他参加各种比赛的获奖证书啊，包括他这个个人陈述，就是我们说的自荐信，这些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点在哪里呢？综合评价它 更强调学生的这个综合学习能力要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他要两种途径需要的是招到不同类型的人才， 招到不同类型的人才。比如说自主招生，国家对于这个政策的定位就是选拔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这八个字。对，也就是从在某些方面你非常突出，或者我们理解为偏科的孩子，也有人这个解释为说是一些偏才和怪才，走自主招生比较合适。那么如果他的各个方面表现都非常好，综合学习的能力都比较强，都比较靠前，这样的学生呢适合申请综合评价招生。嗯，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因为有学科特长他肯定在某一个学科领域他会有一些什么竞赛成绩啊，或者获得了一等二等这样的奖项，可能就可以显示他的这个学科特长。那么综合素质综合评价都比较平均，那么如果没有奖项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到综合评价当中占据更多的优势呢？关于奖项的问题。对， 实际上一个学生他参加各种的社会活动以及各种的学科比赛获得的奖项，如果说在自主招生的这个申请过程当中没有拿到这个降分的优惠，但他同时也申请了综合评价，那在综合评价里这个他参加学科竞赛所获得的这些奖励这些证书也依然有效果，也依然有效，也依然能够帮助学生增加 并且丰富他的这个个人的背景。所以说学科特长如果在自主招生上不是特别显眼的话，综合素质评价当中也会被这个老师看到。那准备材料的时候，尤其奖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侧重点的不同呢？比如自主招生更看重什么，综合素质评价更看重什么？ 自主招生啊，他更看重的你是在某一科方面是否拿到了，你看现在有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有90所， 应该说99%都是211和985学校， 只有一所学校是普通的大学，就是北京语言大学。 那这样的学校一般情况下呢优先看重的是学生有没有拿到这个五大学科的竞赛，一般呢如果是能够获得了省级一等奖以上的这个学生啊，都是在各个学校里面的就是比较抢手的，比较这个各个学校都比较欢迎的。那么在这个省二以下省三这样的奖项呢，有些这个一些偏远地区偏远省份的学校呢也可以认可。 但是如果学生不想到偏远地方去选择这个大学，依然还想留在这个北上广这种这个一线城市，那么通过综合评价这些 我们说学科在这个学科竞赛过程当中没有拿到的省一或者是在省二省三这个方面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就是我申请综合评价里面考量他的在这个综合能力方面的一个体现。 综合能力方面的一个体现，这会是一个加分项。那么对于综合评价来讲，更重要的您觉得考生要提供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相对于自主招生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从综合评价它的计算方式就能看出来哪些是重点。比如说综合评价它在录取的时候通过三个部分，首先高考成绩占到了60%的权重。 那么这个大学里的校测和面试占到了30%的这个权重。另外呢，这个学生在高中阶段的这个学考成绩和在高中阶段的这个综合素质评价得分情况占到了10%。我们这样就能看出来了，首先学生的这个文化课成绩 依然还是占的比重比较大，占到60%。那么学生在校测这方面，面试这方面，他的语言表达，他的这个对于学校专业的了解，学校办学方向，办学特色的一些了解，又显得尤为重要了。30%在这个面试校测的过程当中能够体现出来。那么另外呢，就是学生他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以及他的各科的成绩在学考成绩这方面的体现，就体现在了另外这个10%的权重里边了。其实高考的成绩和学考的成绩加在一块也已经占到了70%的比重。 校考其实更多的，比如说是面试，是一种直观的，我面对面这种客观的评价。所以说综合评价是不是可以说，其实学生的成绩相对来讲还是要占大头？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们说一千道一万的，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他的综合成绩的表现，在这个里边还是占主要的。 那么相对于综合评价和自主招生，是不是 哪一所学校实行哪一类途径，对于根据这个学校的比如它的办学宗旨啊，还有一些专业设计，是有关联的。为什么我这个学校就实行综合评价，为什么那个学校就是自主招生？那么考生在定位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我对这个学校的一些了解，或我对他的一些感情等等？ 对，学校呢，他都这个作为高校来说，他都喜欢用这种多元的方式选拔学生。我刚才谈到了，这都是高校在办学过程当中自主权的一种体现。那么就是在选拔学生的时候，学校从学生申请材料一直到面试，最后拿到了这个加分，或者是最后的这个学生被这所学校录取，整个过程当中大学在参与。 大学在参与，那么我们作为学生来说呢，就要知己知彼，百战才能百战不殆。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对于你申请的这所学校，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于你申请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它的这个培养方向，以及这个专业它培养人才的特点，包括这个专业在大学里所开设的哪些课程，是否是你的这个强项，有没有触及到你的短板，这些都要考虑。都要考虑。但是总的来说，你的这个个人的特点要跟这个专业相匹配、相吻合，千万不要南辕北辙，不要张冠李戴，不要把你擅长的放在一边了，你申请的恰恰是你这个不擅长的那个专业和学校。这样我们就可能在申请过程当中就会这个败下阵来，成为了别人的陪跑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李丽一，他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这两种路径、两种途径，想问一下美院长，哪一个的 几率啊，这个更高一点？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们有一句老话，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如果说学生你在某，你就是你对自己提前有一个了解，就是你的长板是什么，你的短板是什么，你的优劣势在哪里，分析好之后，我们再给自己做定位。 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这个自主招生，总体上来说，它的招生计划要多于综合评价。另外还有一点呢，这个学校的数量，自主招生也比这个综合评价的学校数量多。 嗯， 比如说我们北京地区，面向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个自主招生的学校有20所。 嗯， 啊，那上海有9所，广东呢有2所。可是综合评价呢，我们北京地区有4所，啊，有4所。那上海有2所，广东有2所。所以从这个院校的实行综合评价招生，对于我们北京学生来说，学校的这个数量就不是那么多了，就不占优势了。所以它就各有优劣，各有优劣。你要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要量体裁衣吧。 还是要去找适合自己的，然后自己合适的那个学校去匹配哈。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大部分学校呢对于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他们之间互补，就是怎么讲呢，他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不冲突。就是你既可以申请自主招生，也可以同时申请综合评价。 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冲突点只在于，如果你选的这些要报考的院校过多的话，那有可能你要来回的跑，然后这个时间可能分配不过来。 对对对，那因为它有一个初审和复试面试的问题。 对， 初审的时候当然不需要我们学生去跑学校了。 对， 但在笔试和面试的环节，那学校的这个时间虽然是都放在了高考之后，可是它的具体的某一天时间冲突了，我们就要考虑到你这个哪所学校对你的吸引力更大。其实我们倒推回来，就是在申请自主招生的时候和综合评价的学校的时候，我们虽然是可以说可以申请多所院校，但时间考量上就要甄别，要错开这个时间。 你还是要考虑进去的。而且现在很多的比如说自主招生的这个高校，他会告诉你，你报我，那么你先报几所啊？有的说就先报一所，那你可能如果你喜欢这学校，你只能报它，你就不能够再报别的学校了，是有这样的要求的。好，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一会儿再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23。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4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近期各区纷纷组织了高三的第一次大考，期中考试。期中考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考生可以此检验过去，分析问题，调整计划，还可以根据成绩排名初步定位高校和专业志愿。对于明年的综合评价考试，这次考试的指导意义有多大？目前阶段该如何定位院校，做好准备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我们在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上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微博上看到我们的实时的这个节目啊实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栗子城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的院长梅金锁梅院长，来和大家一块来说说如何定位准备综合评价。梅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哈。刚才说了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以及呢我们传统的高考。那么有我们听众朋友在问哈，小丽想问一下，那么参加这两种自主招生或综合评价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高考互相干不干扰，是否打架？ 他们之间是不干扰的啊。自主招生和这个综合评价，他们这个初审都是在高考之前，而且准备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应该是说从高一就开始准备的一个事情。这是初审的话呢，一般在高考前啊，高考前，而且在初审的时候啊，也不需要学生出面。只有这个你拿到了自主招生的加分，或者是这个你通过了综合评价的认定，那么会给你一个这个通知。这个通知呢就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你高考结束之后，高考结束之后再参加这个学校的这个笔试和面试，我们也有人称它为叫校测。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时间上是不冲突的。在2015年之前啊，这个自主招生的校测是在高考之前，有这个整体上这个好多家长和学生都反映说，学生为了准备自主招生的面试啊，会 这个牵扯他的一些经历，影响他的备考。那么2015年我们国家对于政策有了一个调整，就是非常人性化，把这个面试放在了高考之后。学生们这个参加完这个高考啊，这样呢就是带着一种这个怎么讲呢，还没有卸掉的这种战斗力， 投入到这个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的这个下一轮的考试。一般来讲都是在高考之后的大概一周到半个月左右吧，应该是面试就都在陆续的进行了。对，从时间上来，从时间上跨度上来看呢，一般是在自主招生是从6月10号到22号之间这么一个时间段。 然后这个综合评价它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没有明确的这么一个时间表，每个学校它这个给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所以说大家在报考的时候也可以两种哈，你都可以去试一试，而且在高考之后。 很多这个肉气儿还没散呢，所以说呢，你可以马上啊就继续下一轮的考试。对，考试这种战斗力啊，这种手感都还在。对。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综合评价呢，它不同于自主招生的地方呢，可能就是刚才梅院长说的哈，就是学校想要的人不一样，所以说他可能看重的一些东西也不一样，因为他要不同类型的人才。那么有那种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那可能是自主招生特别想要选拔出来的。但是综合评价呢，可能更多的要看一些 非常均衡的这个人的能力， 对整体能力。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这个成绩或者我的孩子在这方面的综合的素质比较高的话，那么这也是可以选择的一个路径。那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哈，实行综合评价的录取院校面向我们北京考生的 这些院校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哈。那么当然了，我们这里也可能也不会去评价说就是优一劣好与坏都挺好的哈，其实没有好坏之分啊。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如果是面向北京考生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的有综合评价的学校。对对对，好好好。 北京地区，有这么几所学校。首先，北大的博雅计划以及清华的领军计划，这是两所顶级的学校啊。这两所学校呢，综合评价，它申请成功之后呢，一般填报志愿的时候，在这个政常的那个特殊类型批里边，特殊类型批就是自主招生批啊，在这里面填报。那除了这两所学校以外，还有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科大， 对对，中科大，中国大。然后这个再就是南方有两所，广东有这个北理莫斯科，还有这个南方科技，上海呢，有这个就是上海科技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刚才忘了说一个学校，我们北京还有一所学校，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就北外。北外，它这个综合评价是指针对于外语专业吧？ 对外语专业，外语专业。另外，他在这个计分方式上也跟其他的综评的学校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其他的学校把高考的成绩的权重，这个以这个60%来计算，那北外呢，从以往的招生来看，它是按照这个高考成绩占70%，校测占到了30%。校测这个环节还有一些细节，希望考生和家长们留意一下。在校测这个环节呢，它有这个英文面试的部分，还有这个中文面试的部分。英文面试的部分和中文的面试的部分，你要均衡。 得分，要这个旗鼓相当。如果是这个，比如说英文面试的英文这个测试的这个环节，你得了16分，那么这个中文测试的环节你得了14分，这种情况不均衡的情况下也会影响他的这个综评的排名。16分、14分，这不均衡吗？不均衡。那他们这个学校要求呢，一定是中文的这个部分。 和英文的部分要各占15分，各占15分， 就是一分的这样的差距。这均衡，这不是均，这应该是平均啊。 对，要平均。他的这个得分啊，要平均。 那是不是说这个三得来很不容易啊？还是说他的这个校测只是英文和中文？ 这种测试的两种，还有别的吗？ 综合能力就是这两部分，一个中文的和英文的这个综合能力。我们北外这个学校也是这个国内外非常知名的语言类的这个学校了，另外对于学生就是国际这个文化的一些热爱啊，还有一些就是学生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他在于这个国际间的国际时事的了解的多少啊，以及对于语言的热爱啊，都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要求，跟其他的专业这是不同的地方。 对，是可以想见，因为是外语类高校，所以对英语的要求自然就很高哈，所以要有英语的这个。然后中文呢， 尤其是国际间的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文化、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综合这个知识的了解、信息的把握， 就都包含在那十五分里面。 对， 中文是母语，自然也不能说你的母语的这个测试比英语还差，那也不行。 对，是这样。所以他就根据这个两个部分，叫综合能力，根据权重加乘以30%，得出一个分值来，从高到低排序。你看这个综合评价，它的计算方式就是得出来了一个加权之后的综合分之后，从高到低来排。而那个自主招生呢，刚才谈到的，它是给了学生这个不同长、不同这个档次 的 这个加分， 对 啊，从10分、20分一直到60分、90分，甚至是降到一本线录取，所以这是 计算方式 有很大的区别。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个，比如说北外的时候，一看他那个分数怎么跟人家那个我们所认为的一批线、二批线什么等等那么的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他是采取的综合评价的分数加在一块，自然看出来那数值就跟人家不一样啊。 对，是，这样我就再补充一下，那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注意，我们北京地区能报的这些学校，除了北大的这个博雅和清华的领军之外，另外六所学校都在提前批里填报。都在提前批拿到资格以后，都在提前批里填报。 刚才您说到这个北大、博雅和清华领军哈，有很多家长可能一直会认为这是属于自主招生那个体系里面的。 对，他们之间很相似。实际上呢，它是两种招生的模式。两种招生的模式，而且你还同时可以申请北大、博雅、清华领军，并且还可以同时申请两所学校的自主招生。对，同时申那填报批次的都是在这个特殊类型批。对。 所以 看上去很容易弄混，是吧？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是博雅计划和领军计划的话，是报在综合评价的这个序列里面。那么北大和清华还有其他的有自主招生。 对对对，是这样。 但报的时候都在那个特殊批次里面。 对对，是这样。另外啊，就是这个我们也观察清华大学的综合评价，它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微调，就是关于学生的学习能力这一块，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它对于学生的这个综合学习能力要求排在你所就读的这所高中的全年级的前5%。那从2016年以后一直到2018年，就把这一段的这个文字描述就这个取消了。只是提到了你的综合学习能力要名列全年级的前茅，就是要名列前，就是比较这个靠前，具体是靠前靠多少，100%多少没有这个给出来。 那这不是说它的标准放宽了吗？ 应该是放宽了。所以你只要你认为可以，你认为你优秀， 我前茅， 你就可以尝试。 您指的是这个综合评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吧？ 对，是这样。实际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清华大学对于这个教育公平的一种体现吧，希望能给更多的学生一些机会。你认为你自己足够优秀，你就可以这个通过自荐的方式去独立的申请， 而不是用这个比例卡得很死。 对。还有一点呢，我希望这个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对于不管是综评也好还是自主招生也好，不要有这种畏难的这种情绪。其实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对于高考来说都是适当的降低了它的难度。其实也就是说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难度没有那么难，只是过程稍微复杂一些。 复杂一点。 所以家长们也不要看到说这个每年 申请自主招生人数那么多，综合评价申请的人数也很多，最终那个通过的人数比较少，是不是难度非常大？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学生和家长对于政策的把握不够那么精准。啊，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张冠李戴、南辕北辙，也就是说自己的能力和你申请的专业不匹配的情况。啊，那导致了就是你这个申请的失败。 所以说刚才您说了并不是那么难，不要有畏难的情绪哈。那也是不是要告诉大家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讲的综合评价的录取，它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多少也是要衡量一下我够不够，能不能够报。 比如说我们还谈到，我们还说因为北京的这个优秀的考生真的是很多哈。你看比如说这个清华大学它的这个领军计划报名条件提到了，你志向远大，追求卓越，品学兼优，素质比较全面，一贯优秀并具创新潜质的高中毕业生均可申请啊，综合学业成绩应名列全年级的前列。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描述上哈， 没有这个一条一条的 对 定怎样， 对，没有这个硬性的条件， 对 啊。那我们每个学生应该说，就是我可以讲我这个志向比较远大，我也追求卓越，我的品学也比较兼优，我素质也比较全面， 那我也得有论据啊，是吧？ 对，当然了，当然就是说这个，我觉得综合学业成绩应名列全年级的前列，这一点的话，其实虽然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比例来，但是我相信他也有一定的这个考量啊。 对， 如果处在中下游的学生来说，这就不是你的菜。 对对啊，那比如说志向远大，追求卓越，这个的体现方式我觉得就会多种多样，我有这个志向，我认为我这个志向远大，我就可以报。 对，这个你可以把你远大的志向和你个人的品学兼优的一些体现写在你的自我陈述书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自荐信。咱们再说这个北大博雅计划，它讲到了志向远大，明确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具有发展潜能，而且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学业成绩突出，他这个谈到了成绩要排在全年级的前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北大的这个1%这硬性条件，你可以去卡一下哈，如果自己行，你再去看看自己，比如说刚才他要求的社会责任感。那么很多我看了一些说，多数的试点高校他会要求你，比如说在高中3年参加不少于10个工作日的，比如社区服务啊，还有这个1周的社会实践啊，这也是一个报名的前提条件。那是不是如果我有了这些，我就可以把它放到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条件当中去，来佐证一下。 对对，这个是体现在就是我们在计算学生分数的时候的那个10%的这个权重里边，10%的这个权重里边就包含了刚才您提到了他参加了多少的这个社区的活动，参加了多少的社会实践学术的这个活动等等，以及他的这个德智体美方面的一些好的表现。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计算方式除了北外之外哈，就是7和3这样的7、3开，其他的都是6、3、1。刚才你说的 6、3、1，60%高考成绩，30%是学校的这个校考， 校考 就校测，有些学校是包含了上机测试和这个面试，这30%，另外10%就是学生的学考的成绩的综合的测算和他的参加，他就是体现他的这个综合素质的一些比如说像刚才谈到了社区服务社会实践这10%。 我们也是看到了6、3、1啊，无论是6、3、1还是7和3，其实都是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在微信平台也有看到家长在说发现有一些综合评价的高校，他开出的这个有关成绩的这个要求比自主招生的相对来讲还要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这样一个情况啊，自主招生呢，我们在后台给学生提交这个材料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这个页面是需要学生提交高中三年以来五次期末考试的成绩。 嗯， 但是作为自主招生来说，这是作为一个参考，作为一个参考，看看你的这个有没有不及格的情况。 嗯， 可是综合评价呢，不同的学校给出的条件就是你要达到那比如说六个 A 啊，七个 A 啊，几个 A。那关于这个学业这个水平的考试啊，和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来说，他们都非常关系非常密切。 嗯， 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学生，我们不要这个只是高考的时候考出一个高分，你的平时的表现也一样很重视。但是两者如果比较的话呢，综评对于平时的考试的成绩更加的重视。 嗯， 而自主招生呢，它是作为一个参考，因为你的那个就是体现你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各个参赛的证书和获奖的这个等级证书，就是占了更大的一个比例。 嗯，所以说综合评价和自主招生，大家根据他的要求就可以去衡量这个考生他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队列当中，然后可以相应的去选择。那么刚才您说了，比如自主招生他是那种有学科特长，然后甚至是可能有一些偏门或偏科的这样的学生，可能的优势会更大一些， 对，他的优势更强。 嗯，那么对于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学生他就是很均衡，然后每科都不错，那么这样的是不是就可以优先的去选择综合评价？ 对，是这样。另外就是学生，刚才我谈到了两个招生的模式啊，它互相都是独立的，不冲突，我们可以同时准备。其实我在以往的这个研究当中发现，很多学生对于自己，由于对自己不甚了解，没有发现自己在哪方面有特长，所以也就没有去及时的去参加一些相应的比赛，而错过了一些机会，这样的比例占了很大的这个人数。 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但是对于马上要高考的这个孩子可能有点来不及了，现在在参加竞赛啊什么的肯定就没有相应的了。 对，所以我们就一再的提醒这个考生啊，这个考大学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对， 它是一个从高一就开始的一场战役。 嗯 啊，从高一就开始一场战役，那么我们第一步其实要做的就是要对学生自己本身有一个科学的探索。 嗯， 你要对你自己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知道你的长板在哪里，你知道你的不足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的去参加一些比赛，这样也就避免了说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文化课成绩会下降。如果是说你参加的比赛正好是你很擅长的，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会影响你的文化课成绩下降的， 可能还会有促进， 还会促进，对，还会增加他的这个学习的动力和自信心。 所以说这种参加什么样的比赛，什么时候参加，是家长需要考量的。那么比如说现在的家长越来越多的啊，要把孩子未来的通道多可能的有几条路要走，那么可能综合评价和自主招生就是在选择之列。您觉得如果家长有这样比较前端的一个考虑的话，这个孩子从大概几年级开始就要有相应的一些积累和准备了？高一， 学生啊，就是在甚至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都可以让他多参加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比赛，这是属于宽口径的培养。等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就要聚焦了。哪些方面更加的突出，我们就要把时间和精力聚焦在他相对更加突出的这个学科方面。那另外呢，就是不管是综合评价招生，还是自主招生，这种方式的选拔人才，我们认定的学生的这个背景材料都是在高中阶段，也就是说从高一开始的你的各种的表现，你和拿回来的各种的证书。可是这个高中的这些成绩和你的各方面的优秀的表现，其实我认为啊，是跟孩子从小学到初中的成长是离不开的。 对， 它是有一些有很大的关联性。 要想知道未来我的这个重点方向在哪里，其实从小学 和初中这个阶段就慢慢去发现苗头，然后 对，就宽口径的培养， 对对对， 重点去发现，重点发现一些亮点。 所以那几年的时间也不可这个耽误哈。当然也，但是我希望就是说，家长别一听这个就想，哎呦，不行了，我这小学初中我得抓得紧紧的。我觉得是不是也没有那样的必要，课业负担也不必要就此就上了弦。 没错没错，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的孩子，他刚刚上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来了解，说什么时候准备这些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些资质比较好。我说你不用这么紧张，小学和初中一定要多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要宽口径的去培养，然后你去作为家长呢做好孩子的这个成长笔记，看他在哪方面就是这个下的功夫啊，关注度啊，兴趣啊，投放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更多一些， 就是前期的筛一下。 对，前期就是对大就是普遍的培养，重点选拔某一方面。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家长也别小学的就是说我为了自主招生，我为了综合评价做准备，可能远了看呢是这样，但是这个时候就像您说的，别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也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哈，先是培养他就好了。 对，让他自由的成长。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我们就要这个紧张起来，一定要紧张起来，因为高中三年啊转瞬即逝啊，学业的安排特别的紧张，每次考试给学生的这个就是排名给学生带来的压力也非常非常大，产生的各种的考前焦虑和学习的焦虑啊都很明显。所以我讲就是这个高考是一个这个从高一开始的战役，不要到了这个高三在这个在这个做各种的准备。到了高三的话，我们就要回到了过去的那条老路上，就是这个一考定终身。那这一考定终身就是高考嘛，就是裸分嘛。所以说这个千军万马挤这条独木桥的话，那一定是这个竞争相当相当的激烈。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些年一些重点大学，他们就这些大学里面在招生计划里面把这个裸分报考的这个招生计划的空间压缩的一年比一年少。那学生们可以同时申请多种方式的招生，给自己多一些机会。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着重介绍的就是综合评价，让更多的考生能够通过更多的途径啊，去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李思辰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的梅金所院长，来给大家呢做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后面的这个学习啊和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吧先不断的积累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哈，然后呢也给学生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很好的规划。好，那么非常感谢梅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的，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那么接下来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永久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博物馆的文物，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的方式，是以食物啊来作为一个载体来传承。啊，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农耕的器具啊，各种各样的观测天文的仪器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通过物质形态来作为载体来记载我们的历史文化的。那么在继承历史文化这个过程中间呢，大概最重要的那就是书籍了。最初记录在钟鼎上面的，后来记录在竹帛上面的，后来呢我们有了纸张造纸术，就写在纸上了。然后我们又有了雕刻技术、印刷技术，我们就给它印在书本上了。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蔡伦造纸的故事啊，都知道印刷术汉末开始吧，就已经慢慢的流行了。其实要讲到印刷术，我们最早啊，我们有很多的封泥，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个公文然后要传送然后要给他保密所以给他拿一个泥给他弄在上面，然后盖上一个戳，这不就也是一种印刷的技术吗？是吧？那么后来有了活字印刷，那更得不得了，雕刻印刷到活字印刷，留下来的典籍，不管是雕刻在钟鼎上面的，还是写在竹帛上面的，还是后来用抄写和雕刻木板印刷到活字印刷所留存下来的这个各种形式的典籍啊，那是浩如烟海啊。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注意到这些典籍它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呢。诸子百家争鸣，诸子那有墨家的，有儒家的，有道家的有法家的等等，我们可以分分类嘛，这些典籍是儒家的这些典籍是道家的，这些典籍是墨家的，这些典籍是法家的。那么这是一种初步的归纳了，我们还可以从更大的方面去把它归类。这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对这个历史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对于这些我们的典籍浩如烟海的典籍的一种四步的分类吧，四步的分类吧。 一场荟萃了鸿儒硕学的文学工程《四库全书》历经十年编纂修缮完成，他把古代的文献典籍归纳整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这四大类分别代表了什么含义？这种分类方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为您讲述。 这种分类方法其实最早的起源于西晋时代。那么到西晋时代，对于这些典籍历史的典籍的归类归成也归成四大部，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叫经史子集那个时候把它归类称之为甲乙丙丁，甲乙丙丁。那么甲部呢，主要是收集了那些对于具有一个普遍意义的又带有高度的能够对于历史上来讲是有深远影响的那些书，把它集在一起。既是常用的书，又具有永久保存反复学习意义的书，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讲的经书。因为经这个词儿，它的含义就是长，我们现在口语上还有经常经常嘛。那么我们最初呢我们从春秋时候就有一些书被称为经书有所谓的六经，六经的说法所谓的诗、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经，认为这些书它具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而且又是在日常生活中间大家需要去看的，所以称为六经。那么我们也知道到了汉代的时候呢又称为五经，那么这个就因为这个六经里面的 月经，音乐的月，月经丢失了，缺失了，所以变成了五经。所以汉代就成立了，设立了五经博士，就专门研究五经的一些学者，被称为五经博士。啊，有专门研究易的，有专门研究诗的，有专门研究书的，有专门研究礼的，有专门研究春秋的，这称为五经博士。所以这一出这个甲部，就是后来的经部啊，后来的经部。那么乙部呢？啊，这个西晋的时候开始，最初分的这乙部的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像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各家不同的学术，它放在一起，各家不同的思想的东西著作，它放在一起了，这叫乙部。丙部呢？丙部就专门记载历史的一些书籍，在这个《史记》之前，我们也还有很多一些古老的，有关于记载我们民族国家啊历史文化的书籍，它没有像《春秋》那样被尊称为一个经呢，但它也是记载历史的，像我们现在读到的《国语》啊、《战国策》呀等等，纪年的这些东西都收在这里面，这丙部，丁，甲乙丙丁嘛，丁部呢主要是一些诗文啊、艺术啊、记忆啊，等等的这各类的书归纳进去。所以西晋的时候开始对图书的分类就有了甲乙丙丁，次序是这样。东晋的时候，还称为甲乙丙丁，但是乙和丙的位置做了个颠倒啊，做了个置换。就是到了东晋的时候，甲乙丙丁的四部分类方法，乙部就变成了史书了，丙部变成了子书了，诸子的书了，所以有个变化。正式定名为经史子集，那是在唐代魏征啊，唐太宗的时候有个著名的宰相叫魏征，魏征负责修隋书，隋朝历史的，在隋书里边的这个艺文志里边，对于历代相传的这个典籍，他开始正式命名为经史子集，不再用甲乙丙丁这样称呼了。甲乙丙丁只是一个数字序列了，没有一个内涵的呢，表述了。而经史子集那就很清楚了，这是经部，这是史部，这是子部这是集部，他把他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啊给表述出来了。那么从这个隋书艺文志这样对我们传统的经典呢这些书典籍啊做了这样一个分类以后呢，一直沿用到清代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就是按照经史子集那么来编的。 从甲乙丙丁到经史子集，无论称谓如何变化，经在其的首要地位从未改变，而经所包含的内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丰富。 刚才讲到的经部啊，就是带有一个主要是一种讲根本的社会人生宇宙道理的，是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做人做事的一些根本道理，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教育的内容。那么这个经部的发展也有个过程也有个过程，开始嘛我刚才讲的六经，后来是五经，后来又增加内容一个是这个五经里边的这个有两部经呢，有变化有发展，一部就是礼经，礼经呢现在我们常常称为三礼，把礼经这个部分分成三个方面。那么这个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如果要分析的话，礼经主要指我们现在三礼里边的仪礼这本书，仪式的仪，礼貌的礼，仪礼这本书是礼经，它记载的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 礼仪规范。那么对于这些礼仪规范，它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种礼仪？所以就很多后来的学者加以发挥，相传嘛也都是孔子的弟子了，儒家的经典嘛，儒家的核心的一些理念都在《礼经》里面体现出来了，所以孔子的弟子们嘛对《仪礼》这本书做了很多的讲解，啊，这就后来集聚成了就叫做《礼记》，然后《礼》还有一部叫做《周礼》，《周礼》其实记述周代的官制，啊，按照啊天地春夏秋冬，啊，那么来把官吏啊分成各种不同的职，按照他的不同的职能来分成这样六大块。这种制度啊，这种官的设立，按照功能来设立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延续到清代，啊，我们有六部嘛，礼部啊、工部啊、兵部啊，啊，这些都是从这个《周礼》这本书记述的周朝的官制上面延续下来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和作用的。再有一部呢，《春秋经》。《春秋经》我们都知道，它是一部编年历史。什么编年历史呢？就是以鲁当时春秋时期鲁国的一段历史，啊，记载了它每年每月每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是非常的简略的。啊，但是后来的学者就又认为呢，《春秋》里边呢，每用一个字都是有讲究的，它包含的是赞扬这个东西，还是批评这个事情，所谓的欲褒和贬。所以把这个褒和贬呢，看作说我们来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一个标准。所以《春秋经》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啊，所以到了汉代时期，认为《春秋》啊就是给汉代制定的一个规范，甚至是一个法律的规范。但是它记述非常简单，是吧？某年某月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始末没有详细的说，所以后来就有我们说《左传》的出现，《春秋左传》，左丘明啊，来写《左传》，《左传》就是把《春秋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啊，把它啊来龙去脉啊给他交代清楚，让大家更能了解这个事情，这是一部书。然后呢，还有两位学者啊，一位叫做谷梁，一位叫做公羊，啊，公羊高，谷梁赤，两个学者又分别的对《春秋经》做了一个注释，但是他们偏重的不是史实了，不是历史事实了，他们偏重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它所具有的，啊，对我们今天人的启示，和它包含的深刻的内涵的意义，啊，所谓的微言大义，啊，所以这个后来也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其中尤其是公羊学，啊，汉代的这个春秋啊学者，主要的就是公羊学者，啊，公羊学者他可以啊来根据这个春秋经里面这个事情所包含的意义来加以发挥，啊，来借鉴古人的事情啊来指导今天的啊现实，所以春秋也就有了三部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啊，所以这样呢，我们看看五经啊加出了四部经了啊，也被包括到经了，就变成九经了，啊，对，后来呢啊又把孝经收进去了，又把《论语》《孟子》收进去了，啊，又把一部基本的来解释古今字义的一本书，啊，《尔雅》收进去了，所以又加了四部，《孝经》《尔雅》《论语》《孟子》，啊，那个九经呢又就变成了十三部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十三经，这是经部。学经啊，是为了要明千里，晓人道，啊，就知道这我们宇宙天地万物啊，它的这个根本的规律是什么？也就是像 后来我们司马迁在他的书里面讲了，啊，一切的学问啊，无非就是这两个方面，哪个两个方面？一个是究天人之地，我们来究、研究啊，啊，来探究啊，探究天人之地的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人类生存在这个社会上面，社会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要懂得你是跟生存的环境的关系，跟万物的关系，啊，就要认识到万物的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啊，就究天人之地。再一个呢，通古今之变，啊，要了解古今的社会历史的变化，啊，变化。所以这经部里面把这些最基本的道理来表达了。所以通过学经啊，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中间怎么来认识天地万物的，怎么样来认识啊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来认识社会是怎么发展的，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怎么样做一个人啊，怎么样做，怎么样去做事，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啊。所以读经呢，就成了啊这个我们历史上传统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史部历史啊，历史啊，都是一些历史。中国的历史书籍啊，应该说在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我们常讲有二十四史啊，或者加上清史，清史还是这个初稿了，清史稿我们常讲，那就二十五史。我们看今天的问题，我们要从历史上去看一看啊，有历史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事件啊，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来对待，怎么样来认识啊。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要认清今天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啊来学习学习历史。所以唐太宗啊有几句话，其中有讲到这个历史的意义。他就讲，以铜为鉴呢，可以正衣冠。我们把铜作为一面镜子来照一照的话，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帽子戴正了没有，我的扣子扣上了没有，可以把它正正。所以这以铜为鉴。以古为鉴呢，把古代作为一面镜子来看看呢，可以治兴替。一个社会啊，一个时代怎么兴起了啊，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又怎么样衰落了啊，通过历史的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做，不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兴旺发达，怎么样做我们这个社会就要衰落了。所以历史的重要性，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的经验。所以读史啊，可以说也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教学的内容。 司马迁说过，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句话概括了学习经书和史书的意义。那么除此之外，子部和集部又包含了哪些丰富的内容呢？ 子书是增加我们很多丰富的这个知识，因为子书都是很多思想家们的对于社会，对于这个自然的对于人生的思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来协调这个天人关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个人生性关系的种种的方案，可以说，所以可以让我们开阔眼界啊，可以让我们来寻找适合解决我们自己啊身心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啊、人跟生存环境的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方法途径。几乎是各种各样啊各种各样的那个这个著作啊，都给他收集在一起的。特别是艺术层面，艺术对于人生是非常重要的。艺术的欣赏的趣味跟高低啊，很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养、人的品德。艺术我们可以分成个文艺啊，礼乐琴棋书画都是文，有武艺，武艺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所以开阔眼界，学到技能啊，修养身心啊，也都离不开这些东西。中国的传统的典籍啊，是浩如烟海，这个还是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的。诸子和吉卜里面啊，子部和吉卜里面也收录了许多佛教的啊东西，甚至于包括其他外来宗教的这个典籍啊，也都收了，非常包容，也是非常包容、非常丰富的。当然，由于道家和佛教的他们的一些这个在基于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的地位啊，所以也还有单独的佛教典籍的编撰，就是我们常常称为佛藏，大藏经、佛藏，也有单独的道家经典，它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它的数量啊，它的范围啊，也不比我们的啊四库来的小啊，我们大概几辈子也读不完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只要把握了它的这样一个一些根本的核心的啊这个精神的话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啊这个选择里面的一些啊读了以后啊，而且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间去的话啊，那么我想我们就是在很好的来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神了。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教育面对面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我拜见过许多的神仙，我的信仰还是没看见，信仰。我生在最寒冷的地方，与生俱来最热切的渴望，渴望。不是所有的庙宇都洒满恩惠，就像不是每个人有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